唉、哎，大家好啊！又嚟到玩弄光景嘅时间。 啊，大家好， 系 好似新冷咗添。 啊，大家好，大家好， 仲有都系有卡神喺度啦。系啊，今日就把声麻麻，即系作病啊，咁都继续录音，大家见谅下啦。咁啊，今日有一种有啲新玩法喎，因为之前我哋嘅玩法咧都系。阿志，边度戏好睇？你睇啦，我哋录节目啦。 系啊， 咁佢又会叫翻话呢度戏好睇啊，你睇啦咁样，即系一直都会咁样玩嘅，就等大家睇完，大家沉淀完先讲。 系 啊，咁今日就特别啲啦。今日我就即系捉咗两条友嚟咗我屋企咧，播睇完只碟之后咧， 就要就 即刻讲， 唔俾沉。 系啊，冇错。咁我拣讲咁啊，想睇睇咩咧？其实睇咗 Jam Film，日本 Jam Film 其中一套就系、是、Jam Film 二啦。嘅一套改編自 Mid Student 嘅一首 Faster 那首歌嘅一個好短片啦。咁Jam Film 其實係以我所知其實應該有三集嘅，咁有即係二集香港都會有上過啦，都有出過碟啦。咁另外一個就 Jam Film S 嘅好似，咁但係就淨係日本啦。咁我呢個計劃其實我幾中意嘅，但呢個就揾一啲好出名嘅導演啦，或者係一啲新嘅導演啦、新人啦，就去拍短片。咁你見到 Jam Film 一係好勁嘅，即係啲卡士。咁導演嚟講有岩井俊二啊，有佢啲學生啊，咁但係啲演員你見到啦，又有松原良子啊，有啊廣末涼子啊、西宮茉聰啊咁樣。咁第二集開始就即係已經少少粒水㗎啦，冇咁多即係咁有名㗎啦。咁但係都一樣好睇。 但係唔係政府俾錢嘅？ 好似可能有分定唔知，可能有。咁都系亦都系啦，有个部分都系我读编嘅班嘅时候一啲教材啦，因为始终短啊，上堂可以睇完再讨论再成咁样，就似似地我哋录节目啦，即刻睇就即刻讲咁样，咁所以就今日就即刻捉咗啊志同卡神嚟啦。咁呢度 Faster 大家知啦，即系拉链啦。阿志你睇咗啲咩啊？ 我开头 我特登俾你睇呢套，因为系几得意。 我其实我睇啊，即系总结啦，就其实讲套戏你又你讲啊，即系你啦， 即系 就 系 啊。其实最近我觉得一开头就讲有一家人，应该一家人嘅，有个老爷之女就死咗，咁跟住就佢老婆就话喂，我想俾我静静同嗰个人一齐，跟住佢啲仔女就退咗出去啦。跟住有个其中可能一个仔咁喺个车个锁匙窿啦，我唔知系咪锁匙窿嚟，定拉链球，其实好似拉链球中间一环咁样望咗去咧，就见到佢临尾系最后一吻咁样。跟住就翻转，即系个故仔系翻转啦。咁就讲有两。男一来好细个嘅，即系我谂细路仔十几岁至十岁到啊，但系我唔系好即系好分析。跟住就突然间一个 kiss 两个，跟住所有奇怪嘢就发生咗啦。就个男仔就唔知好似超越时空咁，见到一啲古灵精怪嗰啲嘢。即系我觉得嗰一吻系好紧要嘅。嗰一吻就系长大咗啦，个人咁去睇嘅嘢就唔同咗嘅。古灵精怪系佢用佢就见到啲人好似好古灵精怪，其实又啊，即系佢音乐嘅讲啲有少少三级嘅喺度，有剧透啊，就见到啲僆仔一去到一个时空，见到个僆仔好似好打飞机咁样喺度，其实应该系打飞机嘅，其实系打飞机嘅， 一字排 开，系啊，一字排开，跟住咧突然间咧有个僆仔就出嚟话，好正咁样，我知，咦，应该系搞紧嘢嘅，即系嗰一刹那，但系跟住叫个肥婆走出嚟，跟住我心谂，咦？佢哋應該係其實係調轉嘅，應該即係佢睇覺得因為好污糟嗰件事，嗰、那個女仔就變咗肥婆，即係個男主角變咗肥婆。 喺眼中 係變咗肥婆。咁咧嗰啲人咧，其實我唔知道，其實可能應該用啲核突啲嘅手法話係代表嗰啲男仔，但係佢用咗一個好靚仔，用咗好靚仔嘅形象咁樣，即係其實係有少許荒謬嘅意思嘅，我覺得。咁樣，咁我嗰一剎那我見到，咦，應該好似唔係咁諗嘅喎。應該係調翻轉嚟，佢大人嚟嘅，應該啲男仔係大人嚟。嗰條咧應該好靚，咁你鏡頭一轉又係喎，變翻咁樣。即係我就見到，可能就係嗰一晚就變咗我哋童真冇咗咯。 系 就现实咗，我哋睇嘅嘢同我哋谂嘅嘢，同我哋僆仔睇嘅嘢唔一样，即系我睇到呢样嘢。 咁阿卡神咧， 你唔使成日讲嘅，即系带咗你 get 到啲咩意思或者，因为我都知好难讲，因为呢套戏我点解要特登俾阿志同阿黑人睇咧，就系佢系一套用好多嘅画面去描述一啲精神上面嘅嘢，佢嘅感觉啊，佢嘅感受啊，佢嘅意象，基本上系好形象化去讲一啲意象出嚟，话俾你听，其实佢谂紧乜嘢，或者佢个心理去谂紧啲咩。系啊，咁所以就几得意咯，你可以解读一下。咁阿卡神，你谂啲咩？ 我谂到佢呢套戏系讲，其实佢讲晒人嘅一生里面嘅诱惑， 系 包括情啊、其余烟酒啊，或者其他嗰啲欲望咯， 系 就好短暂咁一刹那咁就经历晒呢啲所有嘢啦。咁由嗰个细路仔做主角，变翻去一个老年人。其实系咪因为个老年人就嚟接近死亡，所以佢个脑里面自己 flashback 翻所有自己过往嘅一生咧？ 系 就好似系咁样咯。 系咁呢套嘢咧，其实都我之前一直都想话，即系喺网啦，或者系喺个 Weibo 里面写啦、 嗯。 因为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咁但系咧，我都发觉系比较难讲，因为佢个故事性其实就有，但系就唔系真系咁强。咁其实你 get 到意思都差唔多噶啦。咁但系跟住其中一个重点啦，就系讲紧一敏长大嗰样嘢。其实呢个古仔系由一敏去长大去发展。咁你话嗰个阿伯究竟同个僆仔有冇关系咧？咁样你可以当佢有啦。 嗯、 即系尤其喺个尾嗰度，你见到好多个家人会望住一架比较类似一啲 B B 床，上面有晒啲公仔啊，有晒啲剩啊，咁就系嗰个男主角嚟嘅。咁慢慢老啦，到去老嘅时候，大家咪离开嘅。咁呢个就回应翻啱啱一开波嗰时咯，即系有佢仔或者佢唔知道女婿咩啦，讲开会啊，跟住个细女定唔知孙女就觉得。玩女人死嘅时候咁核突嘅，即系会咁样。其实就即系话到你死嘅时候，其实所有家人都会离开。你僆仔嘅时候，个个都聚焦晒你系一个最重要嘅中心点，一个焦点咁样。咁但系呢个当然啦，唔系最主要啦。其实最主要其实就讲佢一个僆仔，俾佢个女仔一锡嘅时候咧，佢就开始谂好多嘢。亦都你可以话佢长大过程啦，但其实都谂嘅嘢。佢第一样谂咩咧？即系突然间个女仔话：你匿埋啦。跟住突然间嚟剥你一啖喎，咁你开头会谂啲咩咧？就会谂色情嘢啦。咁所以点解会谂到话，同一班人一齐，同一班僆仔一齐，嗰啲僆仔原来夹晒钱嘅，佢请一个类似妓女啦，咁嚟一齐搞嘢咧。咁即系谂呢啲嘢，咁当然都好多意象话俾你听，佢搞紧嘢啦。咁即系佢导演又唔系真系讲，佢话意识上系三级啫，其实佢又唔会话真系有啲好裸露或者有啲好。露骨嘅镜头嘅，系、嗯、啊，咁你见到啲人系类似打飞机啦吓，即系搓下条裤啊咁样，都系插喺裤袋度搞下啫。跟住会有啲飞音波又震下震下，啲水会喐啊，即系佢有啲影像上面嘅话俾听，其实佢嚟搞嘢。咁、第一波就系会谂到 setting， 所以一开波就会谂嘅。咁你继续谂落去就，亦都系即系成长，你可以当系成长大咗，会有就系赌咯，同埋。食煙啊，飲酒啊，嗰一類咯。咁所以就佢有一幕就係佢睇住啲人喺度飲酒食煙啊，啊咁見到啲人好瘋狂啊，咁亦都會有聯想到性嗰樣嘢啦，都有個靚女喺度。咁佢最尾就係、甚至有一幕係佢偷食煙啦、啊，唔係偷食煙嘅，即係邊個話俾人逼咗佢食煙啦、啊，俾懟咗啲煙俾佢食啦，啲人喺度笑佢啦。咁佢有即係佢每一幕就係、是、其實係有一當係一個經歷緊一個過程，或者係慢慢成長。咁之后有一幕就突然间擘翻大眼，又见翻个女仔锡紧我，跟住再呢两眼再睇。咁其实当中有几样嘢系几得讲嘅。咁另外有啲就阿志同卡人先完全冇讲到，但可以讲翻嗰条哥僆仔先。佢呢度其实佢好重要嗰种拉链咧。点解喺度戏咧叫 fastener 咧？点解叫拉链咧？其实本身 Mitch Hedberg 嗰首歌咧，因为其实佢整个短片其实系 inspire 住。Mitchell 呢首歌嘅，系因为有首歌先，有啲咁嘅歌词，佢先谂到要拍呢套短片。 哦、嗯， 佢呢个其实你见到，你都睇翻网上面咧， 都会见到有啲歌词版本咧。你见到系副歌嘅第一句就话，即系唔知我要做咸奶超人啊，定系即系即系咸奶超人系唔知咩咁样嘅。其实讲紧其实佢不停都讲紧人系要戴住面具去，去做呢样嘢。咁所以你见到佢嗰、那个左右又肥嘅女人，但系突然间又变咗靓嗰个咧。我有少少同意阿志嗰样嘢，即系开头可能觉得色情呢样嘢其实系污糟嘅，系唔好嘅，即系基本上大家基本上都冇会答大摇大摆咁讲噶，有咩都系自己各自解决，或者系各自啲真系好 band 嘅先会讲下笑啊咩成，即系可能会觉得好核突或者咩成，咁所以佢嗰个系一个即系相对比较肥，而且系唔止相对肥系十分肥嘅女人，即系慢慢佢觉得唔系，我都 OK 嘅，咁所以有个靓嘅女啦，到后期去。点知原来一个男人嚟咯？嗰个记录，嗰个叫做记录嘅女人，其实原来一个男人嚟噶啦。啊，呢、這个就叫真面目咯，即系叫大家佢嗰、那个点解话啊？你唔好惊，即系你唔好害怕，呢、這个就系我嘅真面目啦。其实都系会拉咗少少面具嘅嘢，但其实最经典，即系都系你系讲唔到咧，就系戏院嗰一幕，嗰、那个 mouse man 嗰度，嗰、那个老鼠盒嗰度，其实系十分重要嘅一个位置。 哦， 系或者讲翻啊，仲有少少话，点解我话嗰啲过程系亲吻之后咧？ 嗯， 佢有啲牵涉俾你嘅，譬如因为佢哋搞嘢，其实系一个类似系放运动嘢嘅一个杂物房，即系类似我哋放啲波啊、放啲篮啊嗰啲地方啦、啊、你见到佢今天有个喇叭噶嘛？ 吓、 啊，佢哋讲翻佢听，第嗰把声其实系嗰个靓妹叫佢闭上眼嗰把声嚟嘅。你闭上眼啦、嗯、但佢喺个喇叭度讲出嚟噶，你嗰个杂物室嘅喇叭度、嗯。其实嗰阵时，因为就系谂翻，其实都系嗰阵时佢锡佢嗰阵时，叫佢匿埋眼啦，一锡你啦。 嗯， 其实所以其实佢有机会去谂之前嗰啲色情嘢，其实系见一个女仔未锡你之前已经谂咗啦。 嗯， 到佢真系叫佢匿埋眼锡佢，其实啱啱接翻落你嗰、那个嗰、那个杂物房喇叭响、 嗯， 你先锡佢。系啦，咁呢个可以其实有啲牵涉话听，其实佢谂紧嗰啲嘢。其实系佢心理上面谂嘅嘢，其实佢个肉体仍然都系嘴紧，系同个女仔嘴紧，嗰、 嗯、 几岁嘅靓妹啊，或者十几岁嘅靓妹 嘴 紧，咁呢个就一个牵涉啦。咁但系有样嘢唔好讲到咧，就系戏院 Mouse Man 嗰度啦，因为 Mouse Man 咧，佢有一个系，即系个靓仔啦，去到翻屋企啦，唔知点解喺屋企啦，见到个老豆。有条拉链噶嘛，攰到瞓咗喺度。跟住阿妈叫你啊，有饭你雪柜啊，自己攞嚟食啦，你唔好嘈你阿爸啦咁。咁、啊、之后佢就咁屋企有电视，有望电视啦。咁啊见到有个 mouse man， 即系类似蒙面超人，但系呢只手又好似蜘蛛侠嗰个手咁嘅嘅，即系一个戴住面具嘅超人啦。咁佢就拍紧戏啦。咁啊讲到个女仔就跌落嗰、那个喺个屋顶跌落去啦。咁啊成日捉住佢噶嘛。咁啊导演喺度教嗰个女仔做戏。喂，唔系咁嗌噶，你会跌落街嘅时候，你唔应该咁嗌噶。你一就跌落街嘅时候，咁、那个女仔又同个导演讲：，喂，大佬导演，如果我真系咁样跌落去嘅话，我唔会讲喂，你嚟啦，我唔会噶嘛。即系你就谂你救我啊，救命啊嘛。你话你终于嚟啦，咁啊，你唔会咁讲嘢噶嘛。咁个导演就讲佢啦，真系后半 part 其实一个几重要嘅对白就系假噶嘛，做戏就系假噶嘛。而系人都知道系假噶嘛，话系就系人就系观众都知道系假，所以先觉得好睇啊嘛。即个个都知道系假，但唔紧要，你就要做出嚟。咁所以点解去到嗰一幕，得翻戏院得翻一个观众，一个大人幕，戏院得翻一个观众系咁喺度拍手嘅，系咁喺度鼓掌，就系讲得啱，佢个就讲啱，所有都系假。即点解我嘅节目叫做我哋呢个节目叫做玩弄光景啫？ 玩弄。 其实光景你知系通系影嘅意思，光影影本身就系假噶啦，影本身就虚幻。电影大家都知系假，光影本身就系、是、电影本身系一个玩弄紧光影、玩紧光影呢个游戏嘅产物。大家都知系假，即系你唔会期望阿成龙真系飞架巴士撞啊嘛，嗰啲或者佢跳沙林嘅成好多威亚噶，抹咗你见唔到噶，你估真系凌空都飞过去咩？唔会，全部都系有晒好多安全措施，有晒绳，有晒绳。咁你都知假，但系都好睇。就算我哋讲一啲爱情片啊、友情片啊，讲感情嘅戏，你都知系假噶啦，做出嚟噶嘛。即系好多嘅剧情，好多嘅戏氛， 好多嘅场景设定特登俾佢噶嘛 ，set 出嚟噶，系假的。咁但系基本上一定系二手经验先，我经过所有嘅处理，系、嗯、啊。咁所以假唔紧要，其实最紧要一定要。咁但系佢引申咗一样嘢就系话，你真人可以假，唔系你戏可以假，但其实你真人你喺生活上面都一样做紧戏。Mouse 咪好明显啦，佢戴住面具做紧戏。咁所以佢問嗰個女人話係我係邊個？我係邊個咁樣？話 Mouse Man 嘅話心係啊 ，Mouse Man 除咗面罩，你都知道係 Mouse Man 咁樣。到佢之後去翻翻，突然間去翻翻個男仔屋企，佢見到無論佢老豆老母都係 Mouse Man 嚟嘅。就算出到街，所有人都係 Mouse Man。佢之後佢一刻有啲話：，哎，我會唔會後面都條拉鏈咧？即係我不停覺得啲人假， 其實 覺得啲人虛偽。做戏，但其实会唔会我后面条拉链咧？即系我系咪要接受咗原来世界咁多假嘢，大家咁虚伪，我先可以成长，我先可以长大咧？咁即系佢最尾就系唔接受咯。 系咩？但系佢好似我话佢接受， 佢最后冲翻去翻 Mouse Man 度啊嘛，跑过去。 哦，唔系，跟但系去到临尾，佢有一句对白啊嘛，拖即系去翻现实，拖住个女仔系话：，我接受啦咁样。好似系讲我话佢接受添。 佢就話我係咪一定要接受所有嘢啦？咁佢最尾到最後，佢就話我會接受所有嘢。其實係你喺啱嘅，佢最尾佢就我會接受所有嘢，即係包括呢個世界係咁多假嘢，咁多假嘅人都好。我即係我會即係我會明白係咁咯。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成長嘅階段咯。 嗯， 即係你可能覺得啊，世界好美好啊。到開始啲僆仔原來會搶佢玩具啊，會打你啊！你開始覺得啊，呢個世界有社交啦，即係到幼稚園嗰啲你有社交啦，係嘛？有朋友啦，到可能你再大啲發覺，原來你老豆老母唔係咁好嘅喎，會講下大話啊，會呃下人啊，或者呃下你啊，即係明明可能同你去玩，原來呃你啊咁樣，即係慢慢你會諗得多咗好多，原來世界係咪咁樣咧？咁樣咁係你最尾其實佢係講到就係、是、即係。我唔接受所有人都系假嘅，到最后话我接受一切嘢，包括大家都系假，但系唔等于你要做假，系，即系佢成套戏其实即系最，即系我觉得佢点解咁我咁中意咧，或者佢嗰、那个意思咁好咧，其实系嗰个面具嗰、那个表象嗰样嘢，系，咁呢个就其实系俾佢之前谂下啲黄岛啊，即系一问长大嗰样嘢，其实就好明顯，你睇到成就係呢兩樣嘢。其實佢成套短片好濃縮，因為好短啊，廿分鐘鬆啲，咁就講唔到咁多。 但係咧有一幕咧，或者有一幕，我唔知係咪幾多幕，佢拉開條拉鏈望入去，我唔記得望乜嘢啦。跟住望穿個拉鏈，個對面仲有一條拉鏈就、哦、我曾經我懷疑，我唔知係咪，其實佢諗，我都其實我有諗過個拉鏈其實係咪面具，我又諗緊其實調翻轉。佢要打開呢條拉鏈，係望望真入邊嗰樣嘢。 係，但係望真未必美好，即係好似嗰個女仔咁樣，即係好靚，極樂好靚。但其實望真原來係一個真嘅男人。咁即係呢、這個都好睇你接唔接受咯。即係有時即係唔止係雨峰啦，或者留緊節目，可能大家對於我哋嘅即係你見到我樣啦，或者你就算識我哋，可能我哋有冇面具咧，咪戴咗嚟咧咁樣。即系我哋见人同我自己嗰啲朋友相处可能唔同，我同我屋企人相处可能又唔会唔同。即系每个人有唔同嘅身份，其实 系啊，我认。 咁系咪会唔同嘅面具咧？即系大家讲嘢嘅方法啊，或者话题啊，都应该会唔同，语气都可能会唔同。即系究竟系咪呢个亦都好探讨下可以探究竟系咪真系需要咩都要挖到最深咧、最底咧？ 又唔使挖，唔系做自己咯。因为点解唔做自己？唔做自己系一个最大问题咯。 咁即系你觉得你自己使唔使戴面具？即系你唔挖人哋嘅面具睇啦，你唔除开佢件超人衫去睇，但你自己睇唔使笠翻件超人衫先。 唔需要你问我，我觉得唔需要。系啊，因为去到最后接唔接受到系要接受到你，同埋接唔应该咁唔好话人哋接唔接受你自己系咁邪恶噶嘛，或者咁美好啊？美好一定接受到啊！如果你邪惡，你自己都接受唔到咁邪惡，其實某程度會崩潰噶嘛。係啊。 咪呢個因為嗰時我睇嘅時候咧，仲冇而家咁成熟啊！即係我睇到戲嘅時候，我基本上睇過好多次， 咁但我第一次睇點解咁震撼咧？就即係我覺得佢係喎，即係其實除咗呢個世界，你知好多假嘅人，好多虛偽嘅人，或者佢表表面面啦，你都話表表面面啦，即係一定會做啲嘢噶啦。即係你知係假，你明知係假。咁可能你所謂戲應戲答啦，佢係戲嘅，你咪戲咯；佢表面，你咪表面咯。 變咗塊鏡。 咁我喺度諗，咁即係我其實我都因為人哋戴面具，我自己戴咗面具咧。 其實會嘅，某些唔係， 或者我著咗超人差版啲 mouse man 咧，其實我變咗個 mouse man 咯。 唔係，其實 咁我有咩分別咧？同佢，唔係，我喺度諗我有咩分別咧？ 變唔變唔緊要，我覺得咋，即係我做人嘅覺得變唔變唔緊要，究竟你知道自己有冇變嘅？ 咁但係你面對呢啲人。你如果你太空露臂可能好危险喎。 唔系你唔系最紧要唔系你着咗件衫，你戴咗面具，唔紧要噶。最大嘅问题，你知唔知道自己戴咗先？如果你知道你会谂到方法去除。有啲人自己戴咗都唔知道，最恐怖。 惯咗， 惯咗嘛。系最恐即系最恐怖嗰样嘢嘛。你知道，我咪谂方法除咯。即系除唔除到第一件事，你系谂到知道哦，戴咗面，你仲有得去除嘛？即系等于我头先我睇翻，点解我睇我喺度谂。其实佢望入去嗰个拉链，再 放喺棵树嗰度，即系佢个男仔就即系冲喺啲 mouse man 度，突然间变咗一个生意咁啊嘛。 我 咁之后有个岩石，但系岩石都有个拉链噶嘛，佢拉开个岩石去 睇入边。系啊，个岩石。我咁我系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咦？究竟系想睇岩石里边系乜嘢嚟咧？跟住咦，再望下， 想睇下个世界系咩嚟咧？ 再过啲系再原来仲有条拉链喎， 即系对面咯。 佢个对面究竟佢嗰一刹那系究竟系经过呢个嘢呢嚿岩石睇出边啦？但系其实冇，原来入边系乜都冇嘅，或者有机会系原来乜都冇。即系 我谂过就系，究竟我想唔想知嘅世界个真实变化系点咧？其实呢、這个即系除咗自己戴唔戴，其实你知系假咧，但你其实你想唔想挖开去睇咧？阿嘉臣你点？你 话唔话开睇？ 挖开世界系睇翻真实嘅嘢，全部嘢都系变咗好真嘅俾你睇。 唔会挖到最底嗰层咯。 唔系你想挖，你想唔想挖啫？你想唔想挖？ 啊会去了解一下，会去探讨下，会想知嗰个背后嗰样嘢。但系当我又唔会知道去最底嗰层嘅。 知啦，我越大啦，或者越大年纪越即系见得嘢多少少啦。我越唔想知 道，呢个调翻转， 我越唔想知 道，我越想知道， 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我知道你真实系点又如何咧？ 我越想知道，因为我唔知 道。可能睇人啦，即系一般你同我冇乜关系嘅，我理得你系点啊？即系我你系真嘅人，我又如何咧？即系我知道真嘅一定冇表面咁美好嘅。理论上应该系噶， 表面包装 系咩？我又觉得 表面系包装出嚟。 嗱，但反而你话屋企人啊，或者即系啲熟朋友啊，诶，反而你想知道多啲。但系整个世界，其实你又、 哦、 我又觉得宁愿唔知道、 啊， 好过知。 因为我嘅谂法同你哋唔同啊。即系如果嗰样，因为我成日觉得个社会，即系讲个世界个社会啦，个社会其实某程度系人去形成而变噶嘛。咁我反而我好想知道，其實我哋三個其實某程度都係社會一份子，其實影響到多少嘅問題啊？ 哦， 係啊，即係有會影響到噶嘛？如果越知道啲人，我想其實我想知道個社會，其實某程度我想知道啲人諗乜啫嘛。咁我但係當然要接受到係殘酷㗎啦，咁樣反而會咁樣去會想會了解多啲咯。 嗱，反而嗱。即係如果你純粹由維穩嘅角度去講咧， 我唔 就你就即係譬如孔子都係咁講，即係孔子即係點解要天圓地方要講規矩？講白啲即係冇得解。佢點解要咁着重嗰個證明啊？那個名分，其實就話你係咩身份，你做咩嘢？即係你定咗某個身份，有某嘅權力或者某啲嘅義務，咁就搞掂㗎啦。咁個人做翻嗰個角色得咯。即係好似嗰個僆仔嘅老豆老母 做翻佢， 係啊，佢變咗某啲咩？但个老母仍然煮饭，咩仍然洗碗啦。 系啊， 即系佢咁就如果系咁样，其实基于环保角度啊，好似好啲。 唔系唔知道，我觉得其实唔系知道，其实未必改变到，或者都系一 改变唔到。 唔系知道系咁，只不过我觉得 即系尤其人咯，即系人我唔想知嘅真相系点。 因为我中意故事啊嘛，我中意故事性啊嘛，即系一个人嘅其实即系等于三个，我哋三个嘅经历一定唔一样，或者一百个人 一定 唔一样。反而我系好想知道究竟咦点解？即大家唔同嘅人发生同一件事都唔会一样 嘅反應唔會一樣噶嘛。我反而我好想知呢樣嘢咯。其實某程度唔係想出去，係我覺得係好 唔係呢個好矛盾嘅，即係我又好想知人哋諗乜，咁我可以即係應對下。 喂，其實唔係噶，我唔係想應對。 或者話唔係，我都有趣啦，係有趣啦。咁但係你知得太清楚，你又覺得。诶、哎，顶，有啲唔知我知啦。 我翻我冇，而家我冇乜，因为好远都系咁， 我又唔会觉得唔知。 系咯，即系我唔知道， 冇。即系所以点解我当时即几年前我睇到戏就咁震撼咧？第一次睇，即系嗰阵时因为仲读紧书啊，我睇嘅时候仲读紧书，真系未出去做嘢，未见过世面。 咁可能会震撼。 咁、呢、這 个真系会震撼。即系觉得读书嘅时候，即系你唔使做嘢，其实系好唔同噶。你每日嘅工作就係好努力地讀書啦、温書啦、做功課啦。做完之後，你基本上唔使搞嘢咯。 係啊， 哦， 你唔使對 其實學校教嘅 心態，好嚟揾個學校。 喂，唔係呢樣嘢，現實社會唔同㗎。 學校我知呢個要討論。係 話社會縮影係假㗎，係 假 㗎，差好遠。 但係因為我讀書嗰陣時，可能我唔同嘅經歷，因為我讀書嗰陣時咧，我中意数学嘅读书嗰阵，但我数学一般啫。 嗱、啊，中意同成绩冇关 系 啊。呢个教育制度有啲问题、啊。 我家姐咧就同我讲，即系好令得我好印象会改变嘅。佢就话：如果你见到老师计错数，你一定同佢讲。点解呢佢话一来老师未必啱晒，二来如果你唔出声咧，佢一直错咧，只会错落去啫。 系， 即系我好明白。跟住我曾经真系老师计错数。 话俾你听， 直指直指落去，个老师冇怪过我喎，佢同我喂唔该晒咁样，即系其实可能呢样嘢影响到，即系我觉得，喂、哎、老师都系会犯错嘅，即系冇即系呢样嘢好另外对可能对个世界唔睇法唔同咯， 系咁啊，咁一定会有啲嘢系好特别印象嘅，咁呢套戏就我当年好特别印象嘅都系，即系会影响得几深， 唔系头先睇我第一次睇啊。我有。 如果大咗咧，即系譬如我都有睇过好几次噶，真系，我都不有阵时都会攞翻人出嚟睇啊。咁譬如好似啱啱又再睇一次啦，你一齐睇一次，嗰种感觉其实就冇咁深。 我最深都系一吻改变嚟话， 系一吻长大咯。 一吻长大，我好认同。 系咯，因为我都有啲谂啊，点解你哋两个都净系睇到长大嘅嘢咧？ 一吻长大。 系咯，点解你哋冇改变嗰样嘢咧？就因为你觉得嗰个女仔系太靓， 唔系，因为我觉得唔知，因为我觉得呢一吻好紧要，即系对任何人嚟讲系嗰一吻系最紧要。 嗰个系开始点啊嘛， 系开始点？ 但系佢一开始之后嗰一吻就变咗色情嗰样嘢， 系因为 focus 其实好容易嘅。啱啱讲个女仔突然间成日靓，你 系 中意嘅，唔得靓嘅。 喺嗰个 你系谂呢啲嘢噶嘛？即系好老实啦，大家 啱， 我如果话唔会谂嘅，咁我戴咗面具啦，我又戴晒头盔同你讲啦，系咪先？ 唔系，其实唔系嘅，其实如果一开波咧，你讲， 唔系我系唔明佢点解谂到下色情，突然间走去拉拉链啫，嗰样嘢好似 唔系拉拉链系 冇 关 系， 唔系开始佢长大啫嘛。 唔系，其实一开波有噶，佢个吹，其实我留意到嘅，佢一装入去嗰阵时，跟住 装入去 就已经系拉链，我就知道系啊。其实因为佢一开波就我觉得啊。我係講生死人生，我成日都係講 生 死嘅， 生死 即係我係啊，咁我就會生死其實係一個皮囊噶嘛，即係我嘅理解，佢就其實某程度即係講曬 嗰個皮， 係啊，我就其實冇咁著意喺個，反而我好認同一吻長大咯，每個人一經歷過呢一吻咧， 係即 係一定 係 長大，係一定係長大嘅，係啊，即係同一個 kiss 之後一定係唔同。 系， 其实佢后面嗰度拉拉链嗰度咧扮 mouse 咩？我初头以为佢系搞笑，即系讽刺系 Batman 噶。嗰个系噶，系咩？有少少噶。 即系我唔知佢点解会 mouse 名？点解你好似讲乜 Batman？ 但系 系 mouse 名。 同埋佢嗰种本身 Batman 系英雄啊嘛，但系佢就抽空翻出嚟之后，个导演同佢教过女主角拍，即系其实。Batman 根本唔系英雄咯，系虚拟嘅人物咯， 系虚构出嚟，即系都系做出嚟咯。 咁好似喺度讽刺紧 Batman， 但系我点解要睇下睇到第二个 样好似啊？ 佢系一路都跟住扮 Batman， 但系其实佢好似讽刺紧 Batman 根本唔系英雄。我就谂，咦， 少少少少少少咩啦？ 突然间转咗第二样通啊！讲 而家嘅英雄，即系 Batman 嗰啲超级英雄已经唔系英雄。 而家冇啦，而家全部 人性，系啊，人性化啊嘛。反正我中意 由007。开始会受伤，即系第一个任务开始，跟住所有英雄全部都系咁， 会有挫败。 美国超人啊，女神啊， 要经历挫败， 全部都系， 全部都要经历挫败。 蜘蛛侠啊， 似人， 全部都变翻平民咯，落翻地面咯。 但好似冇咗希望咯。 咩啊？ 因为所有以前美国人都系，即系个寄望就喺呢啲咁嘅英雄漫画里面， 冇希望。但我觉得有希望。 你咁 样反而 变咗人性化之后，个个都咁软弱嘅。 呢个波度我都写过好多次。点解我到就算我学佛好，到而家我一直都好相信英雄呢样嘢。咁但我哋英雄就大家唔好諗到真係咁離地嗰啲有超能力㗎、啊、我有蜘蛛俠喺度噴啲屍周圍飛啊！ 全副 喺出面。我覺得我話點解我咁著意或者英雄咁緊要？就因為我覺得而家啲人唔信英雄，大家覺得咦唔係嘅假嘅，譬如我有科學或者我有數據或者我有知識，咁我就唔使英雄啦，咩都搞掂曬啦。其實唔係，就係、是、正正大家唔相信有英雄。咁所以你喺苦难嘅时候，你咪更加绝望咯。你觉得冇人帮，即系点解会绝望啫？就喺你嘅能力或者你嘅认知范围上面，你解决唔到嘛。你解决咗，你解决咗啦，就系你解决唔到，咁你咪好绝望咯。因为你唔信有英雄，即系你唔信有英雄会嚟帮你或者救你。 系， 我就仲嗰个英雄咧，就系话，随时都有英雄帮你。同埋一个重点就 系 话，你系可以作为英雄，你可以成为英雄去帮人。 系啊， 即系我点解咁在意咧？人人英雄咧，亦都系我哋佛教嗰个菩萨嗰个观念。即系你唔好觉得有个神，有个菩萨，瞬间会飞出嚟救你。 自救。 咁但系其实原来你其实可以变成一个菩萨嘅帮人。咁亦都身边其实有好多嘅人，其实佢都可以突然间变成菩萨嘅帮你。即系你要相信呢个观念，所以同我哋菩萨观念系一模一样。 所以我同阿卡神头先话冇绝，即系冇咗希望喺绝望。反而我调翻转，我觉得喺。咁样先喺个绝望见到希望，即系因为人啊，即系我人所有喺地球上生活嗰啲，佢超级英雄唔系喺地球上生活啦， 几离地啊！ 一定系有挫难、有挫折噶嘛，冇可能冇挫折噶嘛。咁佢啲挫折点咧？ 即系你都要生活噶嘛？ 系啊，有生活就有挫折噶啦。不过你点样睇生活啫嘛？有人追巴士追唔到都系一大个挫折嚟噶。系啊，即系你点样睇呢个挫折？喺点样个挫折里面点样再点企翻起身啫嘛？ 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系我觉得系即系重要咯。即系大家即系点解唔再相信英雄呢样嘢？其实英雄唔系呃细佬，即系唔系大家谂嗰种上天下海嘅英雄咯。即系反而系好多嘢。咁都系你话英雄有冇拉链嘅？我相信英雄都有拉链嘅。 有，佢着几件衫 嘅。只不过佢帮你嘅时候，佢唔用佢嗰个面俾你睇啫。 系啊。 咁你咪相信佢真系帮到你咯？你咪唔好谂，原来佢都可能唔掂嘅。 系啊，唔系即系好系啊，系咯，唔会唔会喺救你嗰阵时话自己 唔掂？哇，同佢讲喂，唔好意思，我可能真系唔够力喎，砸 Q 死啊！佢唔会咁样讲噶嘛？即系帮佢搬嘢咯，即系系咯。 即系大家多咗知识嘅话，多经验，你开始就系、是、你唔信任啦。 其实某程度 你信你自己，信你所认知嘅嘢，即系我哋之前个佛教观念嗰个所谓所知障。你信你自己所知道嘅嘢，你信你自己认识嘅概念、认识嘅知识，你知道嘅嘢，但你唔信嗰啲你 唔知嘅嘢 。但其实唔知嘅嘢未必系假噶嘛。 系啊，系啊，未唔知嘅未真呢度真。 咁所以呢套戏点解我即系推介大家睇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好似我当年睇咁样嘅，即系。未有咁多人生經驗，就讀緊書睇咧。 你嗰陣時幾？我想知幾時。 佢 你咪你睇你 幾年前咯、哦，幾年前咯。 我小學同中學睇又唔同。 嗰、中學，嗰中學。小學我驚唔明啊！小學我驚唔明。 唔係小學點解佢更加會投入咗？哇，咁樣嘅人，衝擊更加 重。點解打飛機嗰隻個眼鏡會毛嘅？你係合到會蒸氣啊？ 但係同埋點解會一大班人一齊咧？我有啲矛頭。 大家围威围夹， 围威 围啊！冇钱啊，你明白冇钱咪大家夹粉。你有冇见到有个乜嘅？ 系啊系啊，装住钱， 装住啲钱咪大家即系围内入钱，咪轮流一人夹粉咯。同而家啲私影一样啫嘛，你一个人影都系俾咁多钱咁 多。哦，系啊，即系 啲相嗰啲 咯。同埋佢咁样讲，佢讲嗰样嘢其实污糟噶嘛。如果你咁讲，即系好同一时间去。 就总之我都系点解个男主角啊，你哋个男仔就讲话啊，到你啦。轮到你啊，真系两轮流 啊！ 点解男主角话我唔使啦？点解嗰啲男仔会咁嬲？喂，嗰啲男仔会咁嬲咧？ 系啊， 你有半套， 系啊，半套嘛，即系你觉得哇，你好高尚，即系其实另一样。 男人去玩咧，真系啲 call 科马嘅，威噶嘛，即系你有时有啲嘢你唔会自己一个去玩噶嘛， 同埋荒唐嘛嗰件事，即系咁样摆出嚟系一件好荒唐嘅事嚟嘅。不过我个睇个， 但个个人都系咁样咯，即系佢逼到你都要咁样做，如果你唔敢做，你就唔埋单。 不过佢开头用 咁呢啲都系成长经历会经历到嘅，我相信。 开头我讲幕我为地震添，震晒啊！ 过市啦，啲水又喐嘅， 地震 嘅。嗰边有波喺台度又会弹嘅咁样。 我为啲僆仔惊添，佢谂我唔系 喎，点解喺度捻嚟捻去咧？咁样 系啊， 你系搞紧咩咧？咁样就系咁。咁所以会有少少意识上面有少少三级啦。咁所以喺香港都会评为三级啦。咁 三级，我真系冇印象。 咁但系就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咁，即系你明白佢想讲啲咩，其实就唔系真系咁意识有问题嘅。 系，香港系咁样。 咁但系就真系太细个，你都唔会睇噶啦，睇都唔明噶啦。咁但系你话，但系如果睇，我觉得OK 嘅。 哦 ，OK， 我 觉得可能你会觉得我唔知道会唔会好似我几年前嘅我睇咁震撼啦。咁但系佢个意思永远都系大咗都会受用嘅。咁但系你问我系咪？系戴面具唔戴面具，即系我真系唔识讲。 唔系，但如果有听众睇完有震撼，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点解咧？我觉得因为睇戏咧，其实喺我心目中，戏其实要有信息俾翻你，先为之好戏啊。 系。 如果越我成日我睇都系有信息 給。我觉得就系即系啲人话读个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系万里路啲路弊噶、啊，水脚噶嘛，即系你唔系，尤其你翻咗工啦、啊、即系如果大家读书嘅话，博暑假要玩啊咁，你翻咗工你又明白噶，你真系冇咁多时间啊，就算你 book 有假你都 book 到啦，就算你真系攞 end 即系年假你 book 到啦，你未必有钱去啦，咁即系睇戏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工具啊，电影系一种工具，佢都系认识嘅啫。当然讲咗一定系假嘢噶啦，佢一定系第三手经验噶啦，佢全部整合晒做晒俾你。但系你当中可能代表咗某啲嘅事、某啲嘅人、某啲嘅性格，可能某啲角色代表某啲性格嘅人。咁啊，你真实里面可能未遇到呢啲人噶，但可能你睇电影你已经遇到呢啲人啦，你知佢谂咩啦。咁可能会对于你人生系有啲帮助咯。我都系一个成长嘅工具嚟嘅，可以帮到你嘅。但系你唔好信晒啦，都有一句系假嘅，佢真系假，唔系咁美好嗰啲。 喂，但系我觉得香港人应该可能好多都会有冲击，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比较其实谂嘅单纯啲。 嗯， 我嘅印象啊，我嘅印象，同埋我唔知道，可能美国而家荷里活咧，其实可能佢谂嘅题材咧已经谂到七七八八啦。 冇啦，题材多啦，你见啲片又续集，又第三集、第四集，佢已经拍到冇乜好拍噶啦。 所以而家佢成日攞翻啲咧系真人真事改编，反正我觉得呢啲好睇过自己度，即系佢虽然有啲改编，但系喺 改编就真人真事一定系又系渲染咗啲嘢噶啦。 系啊，即系有 某啲戏某啲场口系加强咗。 唔系，反而佢嗰啲用真人真事改编，佢真系有嘢上。即系我成日觉得。等于以前啲人写历史咧，佢唔系真系写历史噶嘛，佢系想只系写历史俾个皇帝睇，有乜嘢要改善或者有咩你要避开嘛。即系我觉得佢而家 以史为鉴咯， 你系以史为鉴。佢而家荷里活嗰一班，我觉得系做紧呢样嘢。 系 咁样，我反而我中意睇啲有即系有真人真事改编嗰啲戏。 好啦，咁即系我都介绍大家睇下呢套啦，就系、是《Jam Film 二》里边嘅《Fastener》啦。咁同埋大家都系有。兴趣可以揾翻《Mr. Sheldon》《Fastener》呢首歌嘅歌词啦，就冇揾翻睇翻啦。因为我觉得系我自己中意啦，亦都觉得对于我嘅成长有啲帮助嘅。不过我都要戴翻啲头盔同大家讲就系、是，即系个戏都系做出嚟嘅。咁所以唔止其他戏啦，呢套戏可能都有啲渲染嘅。咁大家即系分析下咯，即系唔好睇完你接受，唔系即系睇完你乜都唔理。好个海绵咁样吸收晒所有嘢嘅话咧，咁咪会俾人洗脑咯。系，即系点解话会洗脑？其实洗脑因为你唔谂啊， 你 乜都接受，咩都觉得啱，咁你咪俾人洗脑咯。即系睇完一定要同朋友分享啦，或者你自己谂一谂，究竟佢想讲咩啦，或者佢讲嘅嘢正唔正确咧咁样。咁呢个最紧要啦。亦都如果好似我咁好彩，有啲朋友出嚟一齐分享一下，咁就更加好啦。咁最后大家睇完如果有意见都可以喺我 Facebook 专页啦。或者是我哋我个人嘅 Facebook 啊、微博啊，咁你留言俾我啦，咁大家可以讨论下啦。 好啦，今日就到咁多先啦，有机会再介绍其他嘅一啲戏俾大家。 好，拜拜， 拜拜。